新，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霞。今天是9月14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蕴含着悠悠古韵的老城是北京的金名片，擦亮这张金名片，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离不开一条条胡同街区在整治中的尝试与探索。如今整治已初见成效，一批精品胡同涌现出来。9月12号，临湘路街道在红楼西巷摘除了61家开墙打洞商户的牌匾，现场施工进行顺利。日前记者在魏善庄镇西沙窝村东的大棚内看到，农户王桂红正在大棚内忙活着采收甘蔗。王大姐告诉记者，这种绿色的甘蔗叫黄金甘蔗，在北方很少能够见到，更别说采摘了。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蕴含着悠悠古韵的老城是北京的金名片，擦亮这张金名片，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离不开一条条胡同街区在整治中的尝试与探索。如今整治已见成效，一批精品胡同涌现出来。用钻子小心翼翼地敲掉饰面砖，去掉水泥砂浆，露出原来的墙面，用原材料制作的砖替换掉破损的砖，再用灰砂混合勾上脱落的砖缝，给砖面刷上桂树枝进行保护。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教授朱旭用了4天的时间，让东四六条26号院面目不清的小门楼露出了西洋门建筑的真实面目。接下来朱教授还将用6-7天时间把这处民国时期的建筑修缮得更加真实，更加牢固。这是东城区在东四3条到8条文保区开展环境整治和风貌保护的一个片段。和以往追求整齐划一、修旧如新不同，这次整治修缮强调把真正老的东西和现代的区别开来，卸掉这些年来给历史建筑化的妆。老胡同街区的历史风貌正随着这些建筑的还原一点点又回来了。东四六条26号院门楼是民国时期兴起的西洋门，但随着这些年的涂脂抹粉，原始的墙面已经消失不见了。东四文保区胡同修复责任设计师之一惠小西说，以前的环境整治喜欢做加法，盲目的刷涂料、贴砖、加空调罩子什么的，看上去显得整齐划一，实际上是对不同时期建筑的一种伤害。这次整治与以往不同，首先要做减法，不但要拆除违法建设、封墙堵洞，还要把为了追求整齐划一强加给历史建筑的东西去除，让新旧建筑区别开来。东四四条西口有一栋2层小楼，据说是1928年开业的恒昌瑞记，一家洋货行外加照相馆，这些年早已变成了大杂院，外墙被刷上了深灰色的涂料，门口还盖起了卖饮料的小房子，完全失去了真面目， 这次整治拆了违建，去掉了外墙涂料，洋货行又恢复了红白相间的砖墙，门柱上的对联也还原如初。恢复历史风貌不是仿古，修缮的痕迹也要保留。朱旭说，坚持可识别性、可逆性、最小干预的原则。作为整治修缮专家顾问团的成员，朱旭解释，可识别性就是修过的地方要能看出来，比如一个门柱的柱头遭朽了，就对柱头进行更换，门柱还要保留，更换以后新换的部件能看出来，而不是把新柱头做旧，仿造的和原来的一样。一根领子裂缝了，我们可以用金属把它箍起来让大家看到，金属是后来添加的，把金属撤了还能恢复到原来的样貌，这就是可逆性原则。胡同修缮施工也要精益求精。东四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志勇说，一切遵照古法，尽量选用老料，有些门楼上的雕花是工人用小刀牙刷一点点抠出来的，东四四条86号门上的对联砖雕就是这样抠出来的。门楼墙面、门窗等公共空间整治完成以后，还要对院落进行修复，全部完工以后，整个东四文保区将变成北方民居建筑博物馆，游客可以通过扫描建筑门口的二维码了解相关知识。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临湘路街道了解到，通过贴通知、走访告知商户等拆违前期准备工作后，9月12号，临湘路街道在红楼西巷摘除了61家开墙打洞商户的牌匾，现场施工进行顺利。据临湘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宝全介绍，从今年5月份开始，临湘路街道开始张贴通知，挨家走访，对红楼西巷的商户进行思想疏通工作。他告诉记者，有一户的情况比较特殊，家里就有2位老人靠着开小卖铺过生活，这次治理之后，老两口就面临可能没有生活来源的境况。为此，我们接到联系相关政府部门，为老两口申请了低保，化解了他们心中的忧虑。只有在治理的同时，也站在商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能更好更快地完成治理工作。据了解，截止到目前，临湘路街道已经整治了6条背街小巷开墙打洞的现象，摘除牌匾、关停门店88家，并先后投资300多万元，按照楼体原貌进行了铺防水砖、外墙保温、绿化等拆除后的恢复工作。本台消息，日前记者在魏善庄镇西沙窝村东的大棚内看到，农户王桂红正在大棚内忙活着采收甘蔗。王大姐告诉记者，这种绿色的甘蔗叫黄金甘蔗，在北方很少能够见到，更别说采摘了。这种甘蔗的甜度比一般甘蔗要高，吃起来更加的脆爽。今年我承包了10亩地种植甘蔗，好多都是回头客，想自己体验一下身处南方甘蔗林自己采收甘蔗的感觉。前来采摘的游客李先生一边拍照一边对记者说，从来没有见过甘蔗是怎么长的，也没想过能够在甘蔗林中自己采摘甘蔗，现摘现吃的感觉还真是倍儿棒。王大姐告诉记者，甘蔗的种植比蔬菜种植要节水，也是响应国家节水型农业的号召，减少水资源的浪费，而且管理起来要省事儿。每年2月份种植甘蔗苗，到9月份就能成熟了。甘蔗采摘在目前还算是比较少和新的甘蔗销售方式，以往的销售方式都是贩子从南方把甘蔗拉到北方销售，往往要经过4-5道手，而且经历的周期比较长，甘蔗到了市民手里已经没有那么新鲜了。现在通过南浙北种的方式，让市民能够第一时间品尝到新鲜的甘蔗，走采摘路线几乎供不应求。除此之外，为了降低种植成本，王大姐还在甘蔗林之间套种了西瓜、黄瓜等，提高了收益。本台消息，最近有群众反映，大兴区人民医院急救车接诊了一个喝多了的16岁的小孩，孩子在急救车上往医生的脸上吐唾沫，随后家长、孩子与医生发生了争执，孩子还用脚踹了医生的肚子。随后记者致电大兴区人民医院进行了核实， 据介绍，这个醉酒的孩子16岁，身高1米8，200多斤，在急救车上吐唾沫，吐了医生一脸。医生说了一句：“你干嘛呢？”这引得孩子母亲很是不满。而那名喝多了的孩子还用脚踹了医生的肚子，孩子母亲言辞很激烈，一直说：“你就是干这个的，别说吐你一身唾沫，就是尿在你身上又能怎么着？”随后，记者致电大兴区医院核实，区人民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表示，群众所说事情确实发生，现在就知道医生被孩子踹了一脚。由于当时我们都不在车上，谁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现在我们已经报案了，在等公安进行处理。宣传科人员告诉记者。就此，记者又联系了大兴公安分局，公安分局相关人员表示，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详细信息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本台消息，9月8号，一位患者给瀛海镇中心卫生院口腔科医生高子云送来了一副锦旗，上面写着：“医术精湛，医德高，精心尽意为患者。”8月25号，这名患者因为多日牙疼来到医院口腔科就诊，要求进行拔牙治疗。但是经过医生高子云对病因的判断与分析，进行了根管治疗术，为患者保留了牙齿。高子云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却得到患者的认可，这真是一件让人振奋的事情。”本台消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将于9月16号在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市民防空警报。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从10点到10点23分，某种警报鸣放时间为3分钟，间隔7分钟。警报示鸣时，请广大市民和过往人员积极配合，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哥， 小记者赵卓宏， 傅延瑞， 小记者陈梦强， 黄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吕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大兴区滨河小学的小记者关爱。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子英一小的小记者杨以轩。 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新闻快播报。新闻快播报：9月8号，新区庆祝第33个教师节大会暨师德榜样故事会在大兴少年宫剧场举行。大兴区委书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周丽云为大会致辞。周书记首先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师德建设先进集体和师德榜样、师德先锋表示热烈的祝贺。 随后，师德榜样故事会在爱心与陪伴中拉开了序幕，深情讲述了9位师德榜样教师的执着与坚守、成长与成功、快乐与幸福的感人故事。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20位师德榜样教师身上，更时时刻刻发生在许多新区教育人身上。 大会在果实的记忆、美妙的歌声中进入尾声。随后，新教师代表12人、师德榜样20人、师德建设先进集体校长20人、师德先锋160人集体宣读了人民教师誓词，铿锵有力， 铮铮誓言，发出了新区教育人立德兴教、勇往直前、改革创新、砥砺奋进的最强音。 2016年9月8日早操时间，魏一小全体师生在操场举行我爱我师、感念师恩、庆祝第33个教师节活动。活动由2名学生主持，学生代表们代表全校学生为全体教师送上了节日的祝福。活动以5个1为主题，有少先队员为老师送上一张亲手制作的贺卡，佩戴一条红领巾，献上一个标准的队礼，道一句真诚的祝福，送上一个拥抱。 同时，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职工爱岗敬业的精神，使大家学有榜样、干有方向，学校还特别开展了学身边榜样、做四有好教师表彰展示活动。学校对获得大兴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师德标兵、优秀党员、五四青年标兵进行了展示。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是大兴区滨河小学的小记者关爱。秋风送爽，硕果飘香，伴随着徐徐的清风，朵朵白云，滨河小学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举行了以感谢有你我的老师为主题的庆祝第33个教师节活动。滨河小学曾志国校长代表学校向全体师生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并给老师们带来了最幸福的礼物。滨河小学被评为大兴区师德先进集体。在这个欢乐的节日里，孩子们手捧鲜花，缓缓走到老师面前，献上祝福，献上鲜花，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随后，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台震撼的演出。下面就让我采访一下我学校的同学们，看完了演出有怎样的感受。 最让我震惊的是那个聋哑小姐姐的表演，她才13岁呀，才比我大一点点，但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能开口说话了，还能背那么些古诗词，我真是由衷的敬佩她呀。 这次残疾人艺术团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他们虽然是残疾人，但也有自己的梦想，也会向自己的梦想努力拼搏，完成自己的梦想， 我真的很敬佩他们。 今年已经是第33个教师节了，就是我衷心的觉得我们滨河学校的老师都特别的敬业和和蔼可亲，就他们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棒的学习氛围，还是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景一小的小记者杨以轩。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新的教材，听说这个学期你们1年级新生的小朋友用了新的教材，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1年级新生小朋友，你们最喜欢这个语文书新教材的它是哪个部分？ 我喜欢那个的亚三五金木水火土那部分，因为我喜欢那些一些小动物，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能让我特别聪明，能上学1年级的时候都会让我自信勇敢。 我喜欢那个语文书里面的甲骨文， 我觉得他们很有意让我们学到知识，让我们的大脑变成更聪明更勇敢。 作为1年级的语文老师，您对1年级新教材的使用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新教材变化还是挺大的，原来我们以前就是先学拼音，而现在呢把汉字放在前面了，这更加符合孩子们的一个认知规律，而且激发孩子们学习汉字的一个兴趣，对我们以后今后学习语文有很大的帮助。 那您觉得这本语文书它最大的，您最喜欢的部分，或者说最大亮点，它最好的优点是什么？ 最大的亮点我觉得是里面的图片吧，更加的贴近孩子们的生活，而且有一些拼音，在学习拼音的时候它会加入了一些生活上的图片，能丰富孩子们的一个想象力。 听说您是时隔6年 第二次教一年级了，那您能谈谈您使用这本新教材的感受吗？ 以前咱们的语文书啊，我认为说教味是比较浓的，而咱们这一次的部编本很人文，在潜移默化中啊，将文化融入孩子学习中。比如说其中一年级的识字单元的第一课天地人，配图呢是一幅中国水墨画，作者可是咱们国画大师傅抱石。学生呀，在富有意境的水墨画中感受天地浩荡，人之渺渺，不仅呢识到了字，还感受到咱们祖国的浓浓的文化意境。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呢，是分别来自北京市大兴区滨河小学的小记者关爱、白翔宇、董石贝、杨灿，还有来自长子营镇第一中心小学的焦静轩、杨以轩、樊梅，欢迎你们小记者们。我们今天坐到这儿呢，刚才在讨论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有一个任务要完成，就是我们要进行一组小小的辩论。我们的辩论的主题是课堂上到底是应该由老师做主呢，还是由学生做主呢？正方是长子营镇第一中心小学，你们的观点是？ 我们的观点是由老师做主。 反方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滨河小学的小记者们，你们的观点是？ 我们课应该由学生做主。 课堂上应该由学生做主。好，有请我们的正方，来自长子营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代表发言。 我认为课堂上应该由老师做主，因为老师的知识是没有局限性的，他可以帮助学生引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嗯，这是我们正方的观点，是应该以老师为主。那有请我们的反方，来自北京市大兴区滨河小学的小记者发言。 嗯，我方的观点是上课应该由学生做主，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课堂是我们的，不应该由老师一言九鼎来控制我们。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知识，我们可以自己去搜寻，自己去想，而没有说必须要老师来教我们这个该怎么样，那个该怎么样。 两方呢已经都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自由辩论的时刻。好，现在我们还是从我们的正方开始。 我认为课堂上老师做主有很多的好处。第一呢，应该由老师来引导学生们学习知识。如果老师没有引导学生们学习新的知识，那么学生将会漫无目的的进行学习。 但如果说一直都是老师带领我们的话，我们就只是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在那听着。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自学为主，我们可以去小组讨论，这样的话我们会就我们的思维是扩开的，不会说老师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就是对的，我们不去想别的问题，那样我们的思维是局限的。 而老师呢将会引导你们学生来进行分组，而如果没有老师来引导你们的话，你们会有很大的自觉性来自己进行分组吗？ 当然啊，我们又不是一岁小孩了，我们已经这么大，我们为什么不行呢？而且老师不一定他就是对的，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是一个错都不会犯的，老师也是有犯错的时候，而我们可以自己上网查资料，自己翻阅书籍，这样的话我们是对学习是有一个积极性，是一个活跃性的，课堂的氛围就没有那么阴沉。 我认为应该是老师做主。反方刚刚说了，反方可以查阅书籍，但是老师教我们的问让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虽然书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些知识，但是我觉得还是老师比较能告诉我们一些更宽阔的知识。 但如果上课全由老师做主的话，学生会厌倦这些学习，那学习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老师的他的诱导能力很强，他会控制这整个班级整个课堂的纪律，而学生如果胡乱做主的话，这个班级这个课堂会乱七八糟，没有局限。 请那个老师把课堂还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课堂。 但是有些同学他的自觉能力不强，他如果你随便上课随便说话，你没有一些那个自觉性的话，那课堂变成什么呢？ 我们可以自己选举班长来管理这个班啊，而且每个同学都可以管那个人，那个人难道不会听别人的，只听老师的吗？老师怎么那么厉害啊？ 那课堂上为什么还要老师呢？老师有什么用呀？ 我们就是觉得课堂不需要老师， 我们自己干什么就可以了呀。 那我想请问你，学校它为什么叫学校？如果用学生来做主的话呢，那么应该叫什么？这个课堂它应该叫什么？ 但是我认为学校是所有学生一块讨论的，而不是专只有老师来去掌控整个课堂，应该学生们组成小组讨论。 我认为课堂上应该是老师做主，因为老师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知识，虽然学生可以查看书籍，但是书上的内容不一定是比老师厉害。 那我想问你了，老师又从何知道的呢？老师是不是也需要去查阅一些资料啊？不妨你可以去问问你的老师，他上给我们上课之前他需不需要翻阅资料。那我们既然可以做到，那我们就可以去质问老师，说老师这个问题他其他答案有没有呢？我们以同学为主，老师就是个辅助，我们去这个课堂是我们的，我们来上学，不是我们来看老师上学。 如果说你来上学不是因为老师为主，那你还进这个班来干嘛？ 我觉得你又跑偏了，这个是我们做主，老师引导我们走上这条路，我们自己去想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你老师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到吗？如果这个班50个人，50个人一人想一个方法，是不是就比老师一个人想50个方法更简单更便捷，而且我们更愿意去上课？ 我依旧保持我的观点，因为我觉得老师做主呢，他能够很好的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而如果来学生来做主的话呢，肯定还会有一些人他们不听从指挥，而造成课堂纪律大乱，而同学并不能很好的去管制那些同学。 我们的观点就是课堂可以以学生为主，老师来告诉我们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自己去走，并不是老师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那样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提高的空间了。 嗯，好，感谢我们两方的小记者。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的时间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呢也没有非常深入的开展开。我这样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在你们心目中，你们觉得最好的最完美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的？来，从焦静轩开始说。 我认为最美好的课堂应该是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起学习新知识，而同学们呢又能很快乐的来接纳老师所讲的这些知识，然后呢老师会很幽默的讲那些知识，然后同学们自己也会很乐意听从老师来为自己讲解那些新知识。 我觉得应该是老师和学生互帮互助，两方都是可以，老师不会学生教，学生不会老师教，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我的观点是在课堂上老师可以做主，但是老师不一定是全会的全能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些错的地方学生可以知道，但是学生不会的地方老师会成为一个帮助学生的指路人的一种方法。 我的观点就是就像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一样，老师只是告诉你这些方法，学习的方法，最终应该还是由学生主力。我的观点主要就是老师做主导，然后我们去做主体，让老师来引导我们。 然后我的观点就是说老师去教我们知识，然后我们自己去举一反三，想想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让这个气氛活跃起来，然后老师呢可以把舞台多时间留给我们一点，老师教我们听，然后我们再问老师其他的问题。 好，感谢你们的回答。现在听了你们的回答呢，可以说是更加深刻的了解到你们想象中的完美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子了。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来做一个主导，那么还要有一群好学的有求知欲的学生作为主体，这两者可以说一个好的一节好的课堂，这两者应该是缺一不可的。我想呢，其实针对这个课堂到底是老师做主还是学生做主，不同的人还是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两者，好的老师和好的学生才能组成好的课堂，这个观点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还是比较一致的，对吧？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两个学校的小记者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好，感谢你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播音，王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